替代的美好，您做到了吗？ 欢迎知识热血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为了权力，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野心，武媚娘把双手伸向了自己女儿的脖子，是爱抚吗？不是，是像魔爪一般紧紧的扼杀。她要以此来栽赃陷害王皇后，扳倒自己走上皇后宝座的唯一这块绊脚石。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尚在熟睡之中，怎知命运对他如此不公？即便知道了，他连句话都不会说，又怎么能够抵挡呢？曾经让人无限怜爱的小手小脚，无力地在空中蹬踹了几下，抓挠了几下，那小小的目光中好像是充满了疑惑，想哭哭不出声来。武媚娘双手用尽，她想尽快的让自己的女儿赶快解脱，简短这个过程还不放心，孩子不动了，她又连忙拿过枕头罩在了孩子的脸上捂了一会儿，连心跳都没了，这才放心孩子已经死了。令人奇怪的是，在这整个的过程中，武媚娘连一滴眼泪都没掉。为什么？顾不得了，紧张是最紧要的事情啊，要哭以后抓功了再说吧。她赶忙收拾现场，枕头放回原处，把那孩子放在襁褓中包扎好，小被儿蒙上，露出那脖项，让这孩子接着呼吸，然后她又走了。这真是上天给他制造了一个好机会，这个过程中就没有一个人进来，也没有一个人发现。赶等到快到中午，武媚娘假装好像是外边游玩累了，带着宫娥才女回来，快看看我的宝贝丫头吧，女儿啊，让娘看一看。嗯，怎么这孩子还睡着呢？我们手下人，你们没见他醒来吗？啊，回昭仪，她醒来了。小公主醒来的时候，皇后哄了哄她，然后逗会儿累了，她又把她哄着的，然后再没醒。啊，我就说嘛，怎么一觉睡这么长时间呢？宝贝儿，哎，来让娘看一看。过去，就把这死孩子抱在怀中了。怎么呼唤，这孩子也不睁眼。女儿，女儿。越叫越差声，这武则天这戏演的可真足，也没法不足。怎么这会儿情动于衷，他可动了真感情啊。你看刚才行凶的时候紧张的他忘记了母女之情，现在是自然情感的本能流露啊。女儿，怎么手有点凉啊？大伙过来一看，怎么回事？这是，赶快把太医请来。太医到这一搭脉啊，这孩子早就完了，怎么回事？武媚娘哭昏在地，是痛不欲生啊，真昏了，真是昏的，一点不假，太伤心了。假作真实，真亦假，现在在他头脑中，他就认为方才自己伸出那双手是王皇后的。你害死了我的女儿，只有你来过，这事情能不惊动唐高宗吗？高宗到这儿来，先命人把这武媚娘抢救过来。这都是王皇后干的好事，她嫉妒奴婢为陛下生下了千金公主，她下次毒手就她来过，他们都看见了。 唐高宗勃然大怒啊，心想你这个皇后也心狭量窄的过分了吧，你不能替我生儿育女，你也不能这么妒忌后宫中别的女人呢、啊、难道你想让朕绝子绝孙吗？王皇后有口难言，盛怒之下的唐高宗使得原本就不高的智商更加混沌了。他也不想想王皇后要杀了这孩子，能叫那么大大方方放着他自己走吗？这不都是漏洞百出吗？可是利令智昏，怒令智昏，人在不平静的情况下理智就会不健全，这个时候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。唐高宗记恨这王皇后，命人把她打入冷宫。好可怜这王皇后啊，被人陷害落到这步田地，在冷宫中她遇见了萧淑妃，这两个曾经明争暗斗水火不容的女人落得同样的结局，俩人互相看了半天都在那冷笑。萧淑妃由笑而泣，由泣而嚎啊！王皇后一旁落泪，无言相对。他们是在笑对方吗？大概也是在笑自己。萧淑妃笑着笑着由笑而哭，这种心里多么难过，王皇后这会儿也体会到了。但是光哭就能解决吗？这凄苦的冷宫难道是他们最后的归宿吗？他们以为会是这样，但是盘算错了。武媚娘怎么会让他们继续活在后宫中，留下日后的隐患呢？自打自己的小公主死了之后，武媚娘天天是衣衫不整啊。丧女的心痛让她把这假恨当作真仇，把所有的怨愤都发泄到了王皇后跟萧淑妃身上，每每在唐高宗李治面前除了哭就是诅咒啊。终于唐高宗下定决心要立武昭仪为皇后呢，但是决心是决心，能不能通过这还两说呢。以前唐高宗跟大臣们提过，因为这王皇后一直没给他生儿育女啊，武昭仪生了一个闺女，这个过去对这个龙子龙孙的数量那十分关注啊。你武昭仪生的再多这当然是好事儿，但是你不算嫡生啊，嫡妻是皇后啊。那么现在唐高宗喜爱武昭仪，要想让武昭仪生的儿女都享受一级皇子待遇，那就得是嫡妻，得让她做皇后。现在能生女儿，将来就能生儿子，多子多孙多富贵啊。唐高宗把希望传宗接代的这个厚望就放在武昭仪武媚娘身上了，可是得先给她名分呢。所以他跟那大臣们透过风，长孙无忌了，褚遂良啊，李姬了，就那徐茂公啊等等吧，把这些人都叫到跟前，一脸愁容啊。长孙无忌一看怎么了，陛下有何为难之事啊？王皇后多年不育啊，现在武昭仪为朕生下一个公主，日后少不了要为朕生下龙子啊，现在我想废掉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，诸位大人以为如何呀？褚遂良一听扑通跪倒，率先反对呀、啊、这些位可都是当年唐太宗的托孤老臣呢、啊、陛下，我记得先帝托孤之时曾拉着老臣的手对我言说，家儿家媳就托付给你了，说你跟王皇后是他最喜爱的儿子跟儿媳妇，让老臣好生照看。如今先主嘱托是言犹在耳啊，陛下。褚遂良一边说一边哭，眼泪不觉如泉涌一般，说的唐高宗也不好再说什么了。为什么？托孤时候他也在场啊，托孤托孤嘛，能背着他吗？ 这话他也听见了，长孙无忌也跟着是反对，唯独那李姬叫那徐茂公啊一声不吭。这话没法再接着往下谈了，也许是默许，几位托孤大臣都不同意，日后再找机会跟他们再谈这事儿吧。唐高宗就把这立后的事儿放了一放。现在王皇后犯了案了，这比那个不生产那罪过可大多了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但这玩意儿是双方因素，大臣们也还没好直说，你也不到皇后那住，她能生龙子吗？可今天王皇后下毒手杀公主，这就是品德问题了，还有什么尊严能够做皇后？所以废王皇后废得很顺利，但是立武后立得仍然艰难，这越艰难武媚娘越恨这王皇后，越恨萧淑妃，心想哪天龙颜一变喜怒无常，要是这事儿他琢磨过味儿来了，我就完了，必须得把这二位除了。他天天在这唐高宗面前又是哭又是嚷，有时候扮疯魔的，非要治这两位美人死罪不可。唐高宗对这位比自己大四岁的美人除了宠爱就是信任呢。好吧，终于下决心赐死了。这一道旨意下来，武媚娘手里就拿了生杀大权了。她告诉手下摆驾冷宫，我要去看看这两位狠毒的妇人。大伙不知就里呀，谁狠毒啊？最狠的就是这武媚娘。命手下人准备一个大坛子，谁也不敢问呢。这位最受皇帝宠爱的昭仪夫人现在已经神志有点不大正常了，问多他一急我们怎么办呢？让准备坛子准备吧。大坛子抬着就奔了冷宫了，还有人把那磨好的快刀都带着，这都是武昭仪吩咐完的，到后宫中吩咐把这王皇后这废后跟那废妃萧美人都给我递了上来，当着武媚娘的面让他们跪下。人家俩不跪呀，打呀，乒巴连巴掌带拳带脚的就给踢躺下了。武媚娘咬紧银牙，你们二位也有今天，有你们在我一天都活不好，陛下已经下了旨意让你们在宫中自尽，自尽便宜了你们，我想看看你们没有手没有腿的时候是个什么德行，还能不能妖言媚主，还能不能作乱在后宫。你害了我的女儿，我也让你知道知道被人迫害的滋味。啊，这武媚娘是真真假假什么都说呀，王皇后还想辩白呢，萧淑妃一阵冷笑，你何必跟她多费口舌，你倒是比她来的硬头，既然王皇后不承认，那我就让你知道知道酷刑的滋味。武媚娘一声令下，几个掌刑太监就扑过来了，弱小的女人能有什么抵抗的能力啊？被人家剁去了手脚放入了坛中。啊，这武媚娘这会儿真是有点变态了，这种狠毒劲跟当年刘邦的夫人吕后是如出一辙呀。王皇后昏死过去，被人用凉水泼醒过来，几番折腾是气绝身亡，活活疼死啊。这个过程中萧淑妃可就在那看着，都是人呢，武则天也不打哪来的这么一种仇恨，居然看完之后毫无反应，一脸的木然。王皇后死了你呢？他把目光毒辣的又射向了萧淑妃。萧淑妃破口大骂呀，好你个武妖，武妖你就是妖孽呀，你这哪是人之常情啊，人能有这样做事的吗？你杀了我我也饶不了你，到了阴间我化作野猫我也要把你的孩子都吃了，把你的脸挠烂，把你的嘴撕碎，让你信口雌黄，让你无中生有，让你生不如死。好，他这一通骂，骂得武媚娘暴跳如雷，快快快把他嘴堵上。 那太监自作聪明，堵他嘴干嘛呀？撬开嘴，拿出舌头来，一刀给割了舌头了。割舌之后，剁去萧美人的手脚，也放在坛子里了，活活折腾死算完了。武媚娘残忍的作为，仅仅是为了解除胸中的恶气吗？绝不这么简单。他这样对待曾经名分高于自己、受宠比自己在先的两位美人，主要是给后宫里的所有女人们看呢。皇帝只是我武媚娘一个人的，你们谁也休想染指，甭想争宠上前。一旦得罪了我武媚娘，这就是你们的下场。这叫杀鸡给猴看呢。武媚娘真做的这一点，三千宠爱集一身了。别说她还真争气，一共给这唐高宗李治生了是四儿两女啊。应了唐高宗那句话，多子多福全仗媚娘啊。不过这两位后宫的美人死得这么凄惨，武媚娘心里边也有点痛苦。这种痛苦不是后悔，是紧张，是对迷信而形成的一种畏惧。她生怕见着有人养猫，自此之后后宫里再也看不见猫了。武媚娘下令，谁养猫我就处死谁。虽然还不是皇后，但是现在三千宠爱集于一身，她说了就算，谁敢得罪她呀？因为那萧淑妃临死时候不说吗，我变成野猫我挠死你，这话成了谶语了。到后来唐高宗病逝之后，武媚娘都不敢一个人在长安宫中住，她长期住在洛阳的皇宫里。为什么一人住那儿，他心虚，这就是作孽带来的心理恐吓，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再说唐高宗现在唯一大任务，就是要把这武昭仪变成武皇后。大臣们说不通也得做工作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过一段时间他又提出来要立武昭仪为后这事儿了，还是那几位顾命大臣，托孤老人、长孙无忌、褚遂良都到了跟前了。李姬这一回据说是病了，根本就没露面。王皇后已被废多时啊，朕打算立武昭仪为后，你们还有什么想法啊？褚遂良是坚决反对，扑通跪倒，老臣抱必死之心也要劝谏陛下，皇上就是要立皇后也不能立武昭仪呀。他的父亲并非名门望族中的大人物，陛下要立后应从望族中挑选。您也知道武昭仪以前曾经侍奉过先君呢，这说出去也不好听啊，堪为皇家丑闻。如果立她为皇后，天下人将会怎样议论陛下呀？千秋万代之后，人们又当如何评说？望陛下三思慎行啊！老臣数次违背陛下的意愿，罪该万死啊！说完话，这褚遂良这位大书法家把那护板往那台阶上轻轻一放，把头巾摘下来，就在那磕头啊，当当当，以头触地，是掷地有声啊。怎么还摘头巾呢？大概是怕把那头巾被鲜血给染红了吧，关键是得把那帽子摘下来呀。陛下，这护板是您赐给臣的，臣还把它归还给您，您让老臣辞职归家颐养天年吧。唐高宗最怕人揭短儿，什么短儿啊？就这武媚娘曾经算她母亲那一辈的人，这打人不打脸，揭人不揭短，就在这儿，树怕揭皮嘛。唐高宗一听，今天怎么褚遂良连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啊？让自己脸面往哪放啊？一时把这唐高宗问得已经哑口无言了。一看褚遂良偌大的年纪，身子也发了福了，须发都透出白色了，花白须发， 忠心耿耿，老泪纵横，额头上冒着鲜血，还那磕头，他也不知道怎么来斥责这位老臣。唐高宗一时哑然，不知道说什么呢。就在这会儿，忽听得高宗身后那屏风传出来一个女人的尖叫：陛下，怎么不杀了这头野猪？野猪？谁的声音呢？武媚娘的声音，感觉她一直偷听着呢。她说这野猪指的就是这褚遂良，你怎么听她的呀？武媚娘的这声尖叫把这唐高宗给吓醒了，也使得褚遂良跟长孙无忌知道这个女人是他们无法忽视的政敌，从今往后起最难对付的人就是这位武昭仪。武媚娘从打屏风中转出来，仗着皇帝的宠爱，她这大哭大叫，连吵带骂呀。这要是一般的皇帝不宠爱的妃子，借他八个脸他也不敢出来。要是那清醒的皇帝，对这种严重违礼的事件也得严格处理呀。偏偏这位唐高宗生性懦弱，他离不开这武媚娘，对他的宠爱简直达到放纵的地步了，不但不怪罪，反而好言安慰，命人把他劝走。气得这几位大臣简直是有话难说，有口难言，心口那蹦蹦蹦一个劲儿跳，心想这皇帝怎么着了，这是啊？怎么被一个女人都给管傻了呀？武则天的怒吼声虽然平静下来，但是殿堂内的空气是仍然紧张，长孙无忌不能不说话了。陛下，褚遂良大人受先帝遗诏，视为顾命大臣，即便有罪也不可用刑。言外之意，你要听你媳妇的话治他罪，我这当舅舅的就不答应。长孙无忌是国舅，也是托孤重臣，唐高宗当然清楚他说话的分量。再说了，当初要不是这位舅舅死力担保，自己怎么能当上皇帝啊？所以对这位舅舅他是七分尊重，三分畏惧。好，朕知道了。除了这两位托孤大臣竭力反对，其他很多人闻听此信都上表反对立武昭仪为后，但是唐高宗自己的主张谁也更改不了，他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，大臣们光着急，谁都是无可奈何。而这武媚娘呢，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只知道撒泼打滚的女人，该撒泼打滚撒娇的时候她也会，该冷静下来动脑子的时候她不比任何一个男人差。你看褚遂良揭短的时候，她知道皇帝面子也下不来，所以她出来又喊又叫又骂，实际是给唐高宗出气呢。现在这事儿还没着落，武媚娘就动脑子了。她发现在托孤重臣中有一个人始终保持着沉默状态，这位就是那徐茂公，现在叫李济了，我们为了说着方便还叫他老名字吧。徐茂公一直含糊其辞，要不就是装病，要不就是沉默，说明他对这件事情有跟长孙无忌跟褚遂良不同的看法。武媚娘很想知道徐茂公的态度，所以就跟那皇帝那吹枕头风，应该问问李大人的看法啊。唐高宗李治真就单独召见这李姬了。徐茂公到这儿来叩头施礼，高宗问他关于立武昭仪为后一事，李大人有何高论呢？李济不动声色，轻描淡写的就说了一句话，改变了武媚娘的命运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

谐生活需要共建，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， 京津冀协同发展，疏通则不痛， 京津冀协同合作，融会则贯通。 欢迎你去试入血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什么事情你得看那大的趋势。同样是托孤大臣，李济就比那几位元老们看得透彻。当唐高宗李治单独召见他，问他能不能立武昭仪为后的时候，李济想了半天，看似无心地说了这么一句话：啊，陛下，方才您说的要把武昭仪立为皇后一事，这仿佛是陛下的家事啊，既是家中之事，何必问于外人呢？嘿，这一句话给李治可提了醒了。对呀，我自己选哪个当媳妇，我问我舅舅干嘛呀？那算娘家的亲戚，我问那些大臣算干嘛的？褚遂良把脑袋都磕流血了，你管得着吗？与此同时，躲在屏风后的武媚娘也长出了一口气呀、啊、哎呦，心想这个李济将来我可得好好的报答他，没他这句话，我这皇后还不定哪天能当上呢。这唐高宗李治就算被人给开了窍了呀，马上就感觉到这个事儿很简单，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多忧愁。好，李爱卿言之有理，你多多注意身体，日后朕还少不了有多少事情向爱卿请教啊，陛下老臣怎敢不尽心力。退下吧。简短的问答，会见很短暂，李济走了。看似平常，实际唐高宗把一个关键信息已经告诉李济了，将来这国家大唐朝廷还得倚重的是你呀、啊、就这样很顺利的立武昭仪为皇后。反正是金口玉言，旨意一下继承事实啊，你不答应，不答应皇帝点头了，谁还能追着喊呢？武媚娘如愿以偿啊。那么为什么李济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支持武则天呢？这很简单，一个是大势所趋，反对派都是朝廷中皇室宗室以外的人，这是其一。二一个，从自身角度来讲，李济虽然是托孤大臣，他跟长孙无忌、褚遂良那个底子不一样，那些位重臣都是士族门阀势力，而李济呢出身比他们就低贱多了，这个家族背景使得他对这些人没有什么更深的情感。相反，武则天也叫那位武昭仪跟这李济的身世比较相像，武则天也算出身于中下层人家，商人的子女，李济是农民起义军的将领，他们在潜意识里都想要夺得权力，跟谁手里边抢啊？ 就从那氏族门阀大家族手里边夺权，这是思想最深处，甚至连李济本人自己都没有觉察的一种感觉，那么一种意识。而从表面上看呢，唐高宗跟这位武皇后这对夫妻早已经被李济看透了。先说这皇帝吧，懦弱成性，毫无主见，贪恋武媚娘的容颜，更主要的是在心灵上他完全被武媚娘设伏啊，他都听他的。而那武媚娘呢，是一个多谋略心狠手毒的女人，李济会相面，反正他想过前朝往事，有人议论过武媚娘，据说当年唐太宗对这武媚娘不是很宠爱吗，有一次问这武媚娘，如果你要是朕的话，面对朝中百官竟是贪官污吏，你怎么办呢？当时武媚娘还很年轻呢，但是很有政治主见，银牙一咬，柳眉一竖，陛下那还不简单吗？用鞭子抽，用烙铁烙，一直到把他们打服了，杀尽了，这个国家不就太平了吗？这事儿后来传出来了，据说当时唐太宗也吓一跳，他没想到怀抱中这个娇小的美人这么狠呐。李济也知道这件陈年往事，武媚娘是一个狠毒的女人，现在大势所趋，是她非要当皇后，唐高宗也是全力支持，双手赞成，光凭几个老臣拦也拦不住，你又不能改变皇帝的心肠，你更不能左右武媚娘在后宫中说一不二的权威。而武媚娘一定是拿这些托孤老臣当作眼中钉肉中刺，迟早一日她当不了皇后也能报复，因为她手中拿着皇帝这张王牌，如果自己要是站在褚遂良长孙无忌这一方，那么迟早会受到连累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李济先是不发言，然后装病是不到会，最后挤着没辙来这么一句，家事何须问外人呢，这算成全了武媚娘。中国历史上也由此就走出了一位唯一的而且是很有作为的女皇帝，这会儿她还是武皇后呢。尽管如此，这位武皇后也没歇着，为什么？她一直看着那皇帝的位置不错，实际啊这种野心是在她逐渐掌权的过程中萌生清晰化的。最初当皇后她还没有马上想到当皇帝，偏偏这位丈夫皇帝个性懦弱又体弱多病，好些事情唐高宗不能处理，你想那么多奏折，好些表彰他自己一个人看不过来，所以呢就找人帮着他代看，有大臣他不放心，偏偏这武皇后识文断字，颇有主见，最初唐高宗做决断的时候，他就往跟前那么一坐，跟着这位皇帝丈夫来一番大讨论，有的时候真就能改变唐高宗的初衷啊。李氏觉得这皇后很有眼力，办事很有果断性，而且这主张大都不错，那这样你帮我看得了。武媚娘由坐在丈夫旁边帮着批改奏折，到单独批阅百官的上表，这权力就到了她的手中了，文武百官什么心态有什么意见她也了如指掌，渐渐的她替这唐高宗算是代理朝政啊，干这活是越干越顺手，当这皇帝的想法渐渐的就萌生了。但是现在这么多大臣反对，他自己心里知道，甭说当皇帝，大伙要知道这奏折是自己给批阅的，那就能引起轩然大波呀。武则天一方面大力排除反对派，罢黜了褚遂良，逼死了长孙无忌， 那位说，长孙无忌是国舅，那也得赐令自裁啊。这一下狠狠地打击了所谓的托孤老臣，实际就是保守派，就是那些士族门阀势力在大唐帝国中的代言人，清除的是一大批老臣呢。反过来呢，这位武皇后大力扶植自己的新人，培植自己的势力，尤其是那位李义府。这李义府在历史上是一个跳梁小丑，有名人的美誉，干的都是龌龊的事情。他曾经在史书里边，张冠李戴，谁对他有利他就刷谁啊，诚心那么写，阿谀奉承，换得现世中的利益。你想想，他夸人家的祖先，人家的子孙能对他不好吗？得见着实惠。那么作为史官写史书，不得一心秉政啊？嗨，他顾不了那么些的。除此之外，这李义府还是个酷吏呢，作为武皇后手中的猎犬，他在前面是猛扑猛咬啊，是武皇后扫除朝廷中士族门阀势力的一员干将。那些老臣竟是被莫须有的罪名给杀死的，其中就有这李义府的功劳。武皇后要将大权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中，这当然会引起唐高宗的注意。这李治，你别看他性格懦弱，身体不好，今儿咳嗽，明儿感冒，后发烧，最近有点中风，简直走道都不利索了。但是他可不傻，他也没老糊涂。他一看，这武媚娘难道是要把朝中大权收归他自己所有？那我这个皇帝往哪摆放啊？这皇权在这对夫妻之中也使他们产生了矛盾，而武媚娘自己也心虚啊。在她当皇后之前，她是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了王皇后跟萧淑妃。老百姓讲话，白日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何必怕鬼叫门呢？她现在就有点嘀咕。武媚娘经常做噩梦啊，有一次从外边请人找一老道进宫做法事，怎么呢？他觉得自己做噩梦，是王皇后跟萧淑妃的鬼魂，是请道士到这儿来驱鬼来了。你想，那皇宫里边，这一会儿点火烧符，一会儿掐诀念咒，一会儿披发仗剑四处游走，那能不乱吗？来了个乌烟瘴气。高宗李治知道以后，相当的不高兴。这后宫，你今儿领一老道，明儿领俩和尚，你老跑这做法事，要不你还回那感业寺得了。所以高宗很反感，当时在气头上把侍郎上官仪找来。上官仪也是前朝老臣了，这么一说，上官仪斗胆直接，陛下，臣正要跟您提往陛下恕罪。你是老爱卿啊，有话尽管讲在当面吧。陛下，皇后专权，海内不满呐，不光是朝内不满，朝外也是怨声载道。陛下何不降诏将武后废掉？高宗李治一想，对，我能立你做皇后，我还能把你废了呢，那你就替朕起草一份废后的诏书吧。遵旨。上官仪别提多高兴了，他想替那些冤死的老臣、无罪被杀的同僚们报仇。这诏书也写好了，还没等他送过来呢，唐高宗那儿变卦了。怎么呢？这事儿被武皇后知道了。武皇后听那些宫娥才女说了，皇帝陛下单独召见那上官仪，陛下找上官仪有什么事儿啊？这真是卤水点豆腐。你看刚才唐高宗那么大脾气，又喊又蹦的，这会儿老实的跟猫一样，就在那龙床上蜷着。皇后，朕没说什么呀，跟他聊聊朝政。陛下，别是听了奸臣的谗言，要把奴婢废了吧？ 啊，不不不，绝无此事，绝无此事，皇后多心啦。吓得这唐高宗一个劲儿给自己辩白，脸红脖子粗，别提多着急了。那好，既然陛下没有说废后的事情，上官仪的那纸诏书您就甭往下发了，用不着颁给朝臣了。没有的事儿，没有吗？那我在这等着吧。皇帝也不敢赶他走，一会儿上官仪来了，一看武后坐这儿，这诏书也在手里端着了，不能再撤回去了。当着上官仪的面，武后把那诏书就拿过来举到了唐高宗的面前。这奸臣的谗言陛下可不能信呐。刺啦刺啦，他把这诏书给撕了。高宗连忙用手一指，这都是上官仪的主张。什么皇帝呀、简直不像个男人了。你怕媳妇儿不能怕这样窝窝囊囊，他把这锅热水全扣到这上官仪脑袋上了。上官仪是有苦说不出来呀、武媚娘除掉上官仪，这是对唐朝廷中士族门阀势力最后一次打击。这回大换班就都成武媚娘的新人了，她可以随意提拔，同时也的的确确客观上为唐王朝招进了一批新鲜血液，崭新的人才。如果说以前除去长孙无忌、褚遂良这一批重臣，唐高宗还是愿意的话，这一次除去上官仪，他心里边有点恐惧的。为什么？一个老臣都没了。前者那帮老臣曾经严重束缚了皇权，那皇帝说什么都不算呢，所以他下意识里也不管什么叫舅舅，哪个叫托孤大臣，他也同意去杀掉。这会儿连上官仪都没了，朝中都是新面孔，唐高宗感觉到皇权受到了来自皇后的巨大威胁。但是自己的身体是不争气呀，病情一天天沉重，精力也不济，干脆全看儿女面吧。他倒想得开，把大权交给了武皇后，朝中大事任免生杀都归武皇后一个人处理。朝内外人士把高宗跟这武后称为二圣。武后多了个心眼儿，为了让这二圣的名字稳固住，每每皇帝必须升朝的时候，这位武皇后也穿着礼服跟着他一块升朝，在旁边听着，到后来就要发表意见，再到最后皇帝坐那儿听着，武后当朝训政了。所以这二圣首先在心理上让这些大臣们感觉到习以为常，这是这位武皇后向皇权又迈进了一大步。随着岁月流逝，唐高宗年纪越来越大，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。高宗怕自己死后李唐江山完全被武后把持，当年吕后跟刘邦那是患难夫妻，吕后还想夺权，还想把刘汉江山变成吕姓呢，这武媚娘就办不出这事儿吗？所以想趁着自己还没有咽气，唐高宗先把位置让出来。就这样，在上元二年公元675年，唐高宗准备禅位，让自己的儿子太子李弘继位。这李弘是武则天的大儿子，在朝廷内外声誉很好，可是这位亲生母亲偏偏特别厌恶这儿子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作为太子，李弘反对母亲专权，专横跋扈的态度，他同情被他的母后无故贬谪斩杀的那些朝中老臣，他觉得母后这样发展下来，李唐江山真有易主的可能啊。正因为这样，武皇后才烦这大儿子，因为他会成为自己掌权的最大的最合理的障碍，人家是太子呢。 就在675年这年四月，这天太子李弘吃完午饭突然死了，怎么回事也没查出个具体原因，龙儿统之就说暴病而亡吧。有人怀疑这是武媚娘武皇后下的手啊，有可能亲女儿能杀，亲儿子就不能杀吗？李弘这么突然一死，唐高宗被迫在六月份再立太子，立次子李贤为太子。可是刚过了四五年，这位武皇后又找个借口把李贤废为庶人，这个太子也不能当了，那么还得立太子啊。年迈多病的唐高宗咬紧牙关，立庸碌无为的第三个儿子李显当太子。唐高宗对自己的接班人这件大事儿是很坚定的，要让太子来继承，但是选人的问题上他可做不了这武皇后的主啊。您就说这李显吧，是一个窝窝囊囊平常的俗人，他当太子这要是将来继位成了皇帝又能有什么作为啊。公元683年，体弱多病的唐高宗终于撒手人寰，管不了他也不管了。他一死，太子李显继位，就是那位唐中宗。唐中宗尊武后为太后，封自己的太子妃韦氏为皇后，又打算让韦后的父亲韦玄贞做侍中，那就是皇帝最信任的重臣呢。侍中是个极其重要的官位。有人反对，这不能让您的岳父做侍中，这样传出去恐怕朝臣不服，你就不服。这李显还急了，我把天下都给了我岳父，你管得着吗？您说这什么皇帝，大臣也不敢再说什么了，偷偷跟武皇后那打汇报去了。武皇后正瞅这儿子皇帝别扭呢，一听说什么大好江山你要给了别家人，把他给我废了，立刻废皇帝为庐陵王。李显还问呢，母后我何罪之有？武皇后气得直拍桌案呢，我把你这不争气的天子，你要把天下送给你的岳父，你还没有罪吗？这一下唐中宗无话可说了，只得认命啊。武皇后一共有四个儿子，一个死了，两个被废掉了，现在就剩下小儿子李旦了。那么这位武皇后只能让这李旦做皇帝啊。李旦不敢违抗母命，匆匆忙忙登基坐殿，这就是唐睿宗。唐睿宗李旦一看三个哥哥都没什么好下场，他打定主意，下定决心，从我当皇帝这天开始，大事小情我都听我妈的。他倒是想得开，一点不闻不问，任凭武后掌权呢。武后知道这个小儿子李旦是最为胆小，最为懦弱，最像他爹李治的，所以他毫无顾忌，放手准备自己登基的大事。李唐宗室之中当然有人反对了，看出这苗头来了。朝中一些大臣怀着正统观念更不能理解呀，女人怎么能当皇帝，武姓怎么代替李姓啊。但是武皇后完全不顾啊，该做衣服的做衣服，该刻印的刻印，该排出一己排出一己，该四处制造祥瑞的就派人去制造。这惹得有很多大臣私下里生得反心呢。当年那位元华的李绩，就那徐茂公，现在已经故去了，但是他的孙子徐敬业却不像他的祖先那样能够认同武皇后。徐敬业在扬州举兵，声势浩大，讨伐武媚娘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，